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重点来关注，在网上互撕曝光了双方的聊天记录，是否会涉嫌侵权呢？在网上互撕的时候，当事人经常会曝光两个人的微信聊天记录，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其实很多是属于两个人的隐私。那么在吃瓜被别人吃瓜互撕的过程当中，那些曝光的聊天记录是否会涉嫌侵犯别人的隐私权呢？稍后我们会请律师来进行分析。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订阅号，您可以在微信的新增好友中的官方账号里搜索北京电台警法在线，点击关注即可。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好，首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广电总局发布通知，不得播出偶像养成类节目，抵制高价片酬。昨天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在节目演员和嘉宾选用上严格把关，政治立场不明确，与党和国家离心离德的人员坚决不用，违反法律法规，冲击社会公平正义底线的人员坚决不用，违背公序良俗，言行失德失范的人员坚决不用。不得播出偶像养成类节目，不得播出明星子女参加的综艺、娱乐以及真人秀节目。选秀类节目严格控制投票环节设置，不得设置场外投票打榜助力等环节和通道。通知要求坚决杜绝娘炮等畸形审美，坚决抵制炒作炫富享乐、绯闻隐私、负面热点、低俗网红、无底线的神丑等等泛娱乐化倾向，严格执行片酬规定，严肃地惩戒片酬违规、阴阳合同以及偷逃税行为。好，继续关注警法资讯。如何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游呢？有一个重要通知来了。新华社报道说，近日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发了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通知从严格限制时间时长、严格落实实名验证、强化监管等等方面进行严格的管理措施，坚决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山东莱州一位中学生说，限制未成年人游戏时间可以帮助同龄人进行合理的时间管理，远离网瘾。北京朝阳区一位家长说，通知在家长群里刷屏了，我们都拍手叫好，希望游戏公司能够严格落实，切实承担起社会责任。8月30号，西安地铁保安拖拽女乘客事件引发了全社会的强烈关注。近日，西安市公安局通报说，女子郭某在乘坐地铁时打电话声音大，与其他乘客发生争执，地铁保安员陈某上前制止，并要求二人下车处理。郭某拒绝下车，陈某强行的拉拽，造成郭某部分身体暴露。陈某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但尚不构成违法犯罪，责令保安公司对其予以停职。西安市纪委监委通报说，给予西安市轨道交通集团及其运营公司3名相关负责人党内警告处分，1名相关负责人调离工作岗位，2名相关负责人诫勉谈话，1名相关负责人谈话提醒。北京青年报评论这个事件说，任何保安都没有执法权，特别是没有强制力，无权把女乘客强行脱离车厢，这貌似是尽职尽责，实则是越界侵权，更不用说还致使女性衣不蔽体，这完全是错上加错。来自北京朝阳法院的消息说，一个助理岗就能够月薪8万吗？其实是个美丽的圈套， 工作没得到不说，还背负了债务。9月1号，北京朝阳法院审理了一起美容贷诈骗案件。22岁女孩娜娜投简历之后，一名自称是金总的男子加了她微信。双方见面之后，金总介绍她一位王总去给她当私人助理，说月薪是8万块钱。后来签附加条款的时候，当时只有这个王总的司机赵某在场。条款内容呢是说做微整形必须贷款24期，贷款由王总来还，还帮女孩租房子等等。到了美容诊所，咨询师告诉娜娜需要做多个美容项目，总价是10万元。但整容以后呢，娜娜就和上述三人都失去联系了，目前只能自己去还清贷款。经查，所谓老总司机赵某和这个金总其实都是虚构的身份。赵某其实姓许，金某其实姓王，二人以招聘高薪职位、入职需要整容为由，骗取了9名女子共计40多万元。公诉机关建议以诈骗罪判处许某有期徒刑4年9个月，并处罚金，判处王某有期徒刑4年6个月，并处罚金，此案将择期宣判。来自人民法院报的消息，近日浙江龙岗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高空抛物案件，郑某以犯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今年4月份，郑某和家人发生矛盾后，爬上居民楼楼顶喝酒，并肆意往楼下扔砖块，持续了近半个小时，致使楼下5辆车损坏，经鉴定车损是10000多元。法院认为郑某高空抛物虽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已经构成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近些年来呢，这个网上的互撕事件是层出不穷，我们都会发现在互撕的时候呢，当事双方都会曝光两人的聊天记录来证实一些事情。那微信聊天记录本属于两个人之间的相对有隐私性的内容，发生在特定的场景下，既然是互发的不是群发的，那自然就不想有那么多人知道。那么在我们吃瓜或者是被别人吃瓜的时候，包括互撕的过程当中，是否考虑过那些曝光的聊天记录是否会涉嫌侵犯别人的隐私呢？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赵虎。你好赵律师。 丹青老师你好。 我们先来解读一下这个隐私权，从法律上讲到底是什么。 隐私权啊，其实大家耳闻能详，很多人都听过这个词，但这个词，但隐私权呢，在法律上规定下来呢，其实是时间并不太长，在当年我们民法通则的时候，民法通则的时候，民法通则是上个世纪80年代，来出台的民法通则，上面并没有隐私权的任何的条款。之后呢，在很长的时间之内，虽然没有相应的条款，但一直有侵犯隐私权的案子。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就把侵犯隐私权的案子当成了侵犯名誉权的案子。就是你侵犯了我隐私，引起了我人格的评价的下降。那这种情况下，你实际上侵犯了我的名誉权。这是这种状况持续了很长时间。一直到2009年侵权责任法出台的时候。当时就大家就发现这个有些情况下名誉权是包含不了的，这两个还是两个不同的权利。所以在2009年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侵权责任法就规定了隐私权啊，说我们要保护隐私权，但是隐私权是什么内部法律没说。所以呢，一直到我们今年这个开始实施的民法典呢，才不但说了我们要保护隐私权，而且把隐私权里包括什么东西也写了下来。所以呢，到这个时候，隐私权呢，它的这个外延和内涵，才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那么具体来说，哪些行为会涉嫌侵犯隐私权？在我们生活当中，哪些行为呢？ 那我先说一下隐私权的内容啊。 隐 私权呢，根据法律规定呢，说自然人享有隐私权， 嗯 啊，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的方式侵犯他人的隐私权， 嗯 啊，这个所谓的隐私呢，它大概指这两方面，一方面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 嗯 啊，这个其他的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这种刺探呀、侵扰啊、公开啊， 嗯， 另外指的是这个自然人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 嗯 啊，私密空间，比如说我在我们家客厅，对不对？我在我们家卧室，我的活动，你要装一个摄像头去看，啊，那就侵犯了我的隐私权。 嗯， 私密活动，啊，比如说我这个去在哪儿去见谁，这是我私密的活动。 嗯， 私密信息，那比如说依然是。这个我给谁发了什么样的信息，我们俩之间的对话， 嗯 啊，只这个尤其是一些涉及到情感类的， 嗯， 啊，那属于私密信息， 嗯， 那这个情况下也不得公开。所以呢在这个法律也规定了一些什么一些典型的侵犯隐私权的这种行为，例如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传单等侵扰他人私人生活安宁， 嗯 啊，给你打电话啊，给你发传单啊。二呢是进入、拍摄、窥视他人住宅、宾馆房间等隐秘空间， 嗯， 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好多次了。 对， 包括我们这个的大家也知道的，就是住店的时候，有的那个房间被人安装了摄像头， 嗯， 那这种情况下就属于这种情况。 嗯， 三呢是拍摄、窥视、窃听、公开他人的私密活动。四呢是拍摄、窥视他人身体的隐秘部位， 嗯， 五呢是处理他人的这种私密信息，六呢是其他的侵害他人隐私权的情况， 嗯， 啊， 我们看到有很详细的规定啊， 很大的范围是很大的， 嗯， 对， 嗯， 对。 那么人和人之间的这个聊天记录，它究竟是不是属于法律所规制的隐私呢？ 人与人之间的聊天记录呢，要看情况， 嗯， 要看谁和谁之间的聊天， 聊的什么， 聊的是什么。 嗯， 对不对？例如这个丹青老师，我们俩之间的聊天， 嗯， 我们俩是工作之间的聊天， 嗯， 那基本上我们俩没有什么隐私的内容。 对对， 以及这个这个几个同事之间的聊天， 嗯， 一般也不涉及到个人隐私内容，但是可能涉及到单位的一些秘密信息。 嗯嗯， 对对对，所以呢，首先要看对话的人是谁。 嗯， 隐私经常发生在这个一些具有特定身份人之间、家人之间的。情侣之间的， 嗯 啊，这种聊天隐私的内容会比较多，再一个就是，也看内容是什么， 嗯 啊，假如那些内容是我们比如讨论一个电影，究竟是好看不好看， 嗯， 那很难说是这个隐私的内容， 对 对，但是如果说我们一起评价一个我们共同认识的朋友， 嗯， 完了之后他做了哪些不靠谱的事儿， 嗯嗯 啊，完了之后给你造成了什么什么样的，你心里是怎么看他的， 嗯。 那这个已经到了隐私内容了， 嗯嗯，可能不希望更多的人知道， 不希望更多的人知道， 对对对， 他只想控制在我们俩的谈话， 嗯， 只控制在我们俩之间， 嗯嗯 啊，对， 那就是说，比如说公开的一些聊天记录曝光了，我可能双方是为了证实一些事情曝光聊天记录，这个是否会侵犯当事人隐私权呢？ 曝光的话呢，也是看，还是看第一呢，就是怎么曝光的， 嗯， 曝光在哪里。在一个曝光的什么的聊天记录， 嗯， 我们首先说曝光在哪里， 嗯， 如果曝光在这种社交媒体上，如果内容涉及到隐私的话，当然是侵犯隐私权的。 你看的人很多， 对， 嗯， 如果是只是曝光在特定人之间， 嗯， 就所谓的我们就是引号的曝光， 嗯， 比如说我们 家属群 、 嗯， 就是家属，就是 几个人 ，家族就十来个人以内， 嗯， 十个人以内， 嗯， 那很难说是一种侵犯隐私权， 嗯 啊，对，另外呢也是看。曝光的什么样的内容，例如这个曝光的内容是我们俩单聊的内容， 嗯， 那侵犯隐私权的可能性就大。如果曝光的是群信息， 嗯， 那就看什么样的群，如果是一个500人的大群，很难说有隐私权的事儿， 对对， 因为在这个群注定了不可能出现隐私，所有的东西没有保密的， 嗯嗯， 对不对？但是如果是一个3-5人的小群，那有可能，尤其这有特定的关系， 嗯， 比如说就是 就是多年的好朋友或者几个同学组的一个群，那大家去吐槽一些事儿， 嗯， 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有隐私的内容了，有可能你曝光这样的去把它截图再曝光出来， 嗯， 有可能就侵犯了人家的隐私权。 嗯，那比如说甲和乙两人对话，其中乙就说了这段内容就咱们俩知道，不要往外说，但甲还是给说出去了。那这种情况下，这信息也许不是一个特别有私密性的，但是乙说了你不要给我说出去啊，那这时候甲还是把它说出去了。 嗯，还是要判断一下内容是不是具有这个这种， 还是看内容， 还是看内容是不是， 嗯， 比如说是什么样的内容， 嗯， 是不是有这个就是私密信息的内容。 嗯， 假如说我们两个人谈的， 嗯， 是一个对社会现象的评价， 嗯， 就是这个可左可右的， 嗯， 比如说一个论题，比如成功是不是失败之母这样的， 嗯嗯嗯， 我说你不要给我说出去， 嗯， 但是我也给你发出去了， 嗯， 那这种情况下呢，应该也不涉及到侵犯隐私权， 嗯嗯， 但是如果是我是一个公共人物，我聊的呢，可能是一个，我聊的话题，你把它泄露出去，可能会影响我的形象， 嗯嗯， 或者影响我的工作，那是可能涉及到隐私的内容。 所以你说核心还是要看内容， 看内容，看内容， 嗯， 看人，看对他的影响。 对，嗯嗯嗯。那很多人会想，那既然这个聊天记录不能公开，那涉及到我自己的聊天记录，我可以把它公开吧？我有这个权利吗？我的地盘我做主。 首先呢，隐私权呢，它既然是个权利， 嗯， 它就是说你有权利保。就保护你的隐私，也有权利公开你的隐私。 嗯嗯， 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看很多综艺类节目，那些明星都是靠公开自己的隐私， 对，博得眼球， 博得眼球，或者去取得收入的， 嗯， 对不对？ 对， 这叫利用自己的隐私权，这个不违法， 嗯， 是可以的。 嗯， 就是你在曝光自己的隐私的时候呢，你不能把别人的也曝光了。 嗯， 也就是说我想说一个隐私的事儿， 嗯， 那我靠这个我要跟大家说一说，无论是博眼球也好， 嗯， 或换取收入也好， 嗯， 但这个事儿我是和另外一个人一起做的， 嗯嗯， 那我 这就危险了， 那不能我有权利曝光自己，我没有权利曝光别人呢， 嗯嗯， 以及这个我们前段时间那个情侣之间这互相曝光那些网上的那个互撕行为， 嗯， 那你在曝光的时候呢，你其实曝光的不是自己的话。你着重是曝光了别人的话， 对， 而且你在曝光别人话的时候呢，你要想想有没有进行选择， 嗯， 有没有进行一些有目的的选择， 嗯， 或者让人感觉到产生一些片面的联想。假如是不完整的曝光，有片面的曝光， 嗯， 产生一些联想的话，其实不只是侵犯隐私权的问题了， 嗯 嗯，可能涉及到侮辱和诽谤，尤其诽谤。等于你编造了一些事儿， 嗯， 那就侵犯了涉及到名誉权的问题了，啊， 嗯，那如果说感情被骗了啊，男女之间感情被骗了啊，被骗的一方公开聊天记录，这算侵权吗？因为比如说男孩把女孩骗了，女孩公开了，男孩你有过错啊，事后证明男孩确实有的欺骗行为， 嗯嗯， 那这会儿女孩她算不算侵犯隐私，或者减轻他的这个侵犯隐私的罪过呢？啊，带引号的罪过。 好的，好的。 嗯， 因为这个案件当中啊，在现实当中啊，的确会有一些骗财骗色的案件。 嗯， 那这种案件呢，其实我们更加主张你采用法律的手段去维权。啊，如果是，骗财了，对不对？ 嗯， 可能是一种诈骗行为， 诈骗行为， 就你通过法律的方式先去解决。 嗯， 我们并不建议就是说你去通过非得公开的方式去解决。 嗯，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如果是这里面全都是谎话，谎话和隐私权之间是， 嗯， 这里头其实是排斥的， 嗯， 隐私权隐私里面的包含的信息是真的才叫隐私， 嗯， 假的就不叫隐私， 对对 对。 所以呢，如果说你曝光对方说的一些假的话， 嗯， 其实本身不侵犯隐私权， 嗯 啊， 那比如说男方他确实存在一些过失，比如说骗财骗色行为也确定了，那么我把你的记录微信记录曝光了，你想男方想去维权，那可以减轻女孩的罪过吗？那我发的是真的呀。 嗯，对，如果是男方要起诉说你侵犯我的隐私权，那这个时候呢， 嗯， 的确这里头就产生了这个一个冲突， 也有门槛的， 对，也有门槛的， 嗯， 就是不是，那女方可能说你看，那你要说隐私哪句话是隐私， 嗯， 那你这不是骗人的话吗？骗人的话怎么能是隐私呢？ 嗯嗯， 对不对？明明是假的情况嘛， 嗯嗯， 对吧？我所说的，所以我曝光了，但曝光的不是我曝光的不是隐私信息， 嗯， 对， 嗯， 我曝光的是你这种行为， 对对， 嗯。 那请赵律师总结一下这个侵权行为有哪些核心要素呢？会构成这个侵权行为呢？ 侵权行为呢，大概有这么几个要素。 嗯、 第一个要素呢是这个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这个去 泄露 了他人的隐私。 嗯， 就是在泄露的时候，主观上啊有一定的过错、 嗯， 自己是想去做的。 嗯， 第二呢是这个实施了公开他人隐私的这种违法行为， 嗯、 例如说这种监听啊、监视啊、刺探啊、干扰啊、披露啊、公开啊这种情况。 嗯， 第三呢是产生了一定的这个损害的后果，并且后果和他的侵权人的行为之间啊有一定的因果的联系。 嗯， 就这三个要素就构成一个侵权行为了。 啊，是的。 嗯， 对。 嗯、有的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哈，有的事件是有相似的共同的背景，都是第三者插足其他人之间的这个男女关系，后来这个第三者就曝光聊天记录，但我们看到披露的案件判决结果却是不一样的。 嗯，是的，这个的确是有这种不同的情况。 嗯， 因为每个情况也不太一样。例如这个第三者，你如果去曝光这个聊天记录的话，首先呢，这里头就涉及到人家的隐私权的问题。 嗯， 啊，第二呢，这里头还涉及到婚姻法上的一个问题。 嗯， 因为呢，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呢，这个婚姻呢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嗯， 啊，即使那个这个妻子说了一些不恰当的话或者侵犯你的话， 嗯， 这个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已经这个也不好说侵犯了你的名誉权，说这些话， 嗯， 对不对？ 也是为了保护婚姻嘛， 也是为了保护的婚姻。 嗯嗯， 所以呢，这个情况判的是有点不一样， 嗯， 包括他公开的地方有的时候也不一样， 就是小群啊，几个人而已， 对，小群 谈不上侵犯隐私了， 对，或者我发到我的朋友圈， 嗯， 我的朋友圈还是受限的几个人能看， 嗯嗯， 啊，这也不一样， 所以各种案件还是分情况来看的， 对，有的呢就打出来贴到某人单位门口， 嗯， 那这就不一样了， 对对对对， 这就一下子就扩大了范围了。 嗯嗯， 对，所以呢每个情况都不一样，所以最后的判决也会有区别。 嗯，根据个案的不同哈，情节的不同，那么请总结一下这个侵犯隐私权会承担哪些具体的法律责任呢？ 侵犯隐私权呢，首先是一种侵权行为。 嗯， 这跟侵权行为呢，就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啊，那就应该承担这个相应的侵权的法律责任。 嗯， 这个例如，如果法院最后认定的确是侵犯了他人隐私权的话呢，被侵权人被害人叫被侵权人，可以要求侵权人停止侵害，这个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尤其是这个赔礼道歉是非常关注的。 嗯， 啊，因为这个毕竟这涉及到人格权。 嗯， 这不是说你赔我多少钱我能接受，对不对？ 嗯， 是你一定要赔礼道歉。 对， 另外呢他可能有这个行政责任。 嗯， 啊，行政责任是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就是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 嗯，这是行政责任。 行政责任。 嗯， 另外呢这个有可能侵犯，有可能这个承担刑事责任。这是比较， 这比较严重， 比较严重的情况。因为我们虽然在刑法上没有专门规定这个侵犯隐私权的罪名， 嗯， 但是也有其他的几个罪名呢可能和隐私权这个有关联。 嗯， 例如刚才讲到的侮辱诽谤罪。 嗯， 啊，因为你这种在侵犯隐私的时候又侮辱进行了诽谤，那这种情况下呢尤其情节比较严重，可能构成侮辱诽谤罪。 嗯， 例如有这个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 嗯， 你为了这个侵犯他人隐私，那你用这种窃听窃照的这个专用器材就构成了这项犯罪。 嗯， 对，例如还有这个侵犯通信自由罪。 嗯， 这些呢都和这个隐私有关。 嗯，这有比较严重的有几个刑事犯罪的罪名在里面。 是的。 嗯，好，谢谢赵律师的解读。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的赵虎律师。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的山谷，而我还在春天里挥汗忙碌，等待和耕耘谁更辛苦，阵阵的秋风也开就是最坚强，接受最初的希望是我唯一的疯狂。有时坚持就是一种大地不